自由，就算做一场好梦，那也值得。虽然心痛，哦，在雨中的雨滴，多少渴望会出现奇迹，我的心不会冷，就让天笑我傻得可以。在雨中想起你，仿佛你孤岛在我的怀里，你永远也不会恨，谁敢珍惜，是谁最深爱你。是我，你是你，谁都不必再骗自己，请留下一点线索，我有爱你的自由，就算做一场好梦，那也值得。虽然心痛，哦，在雨中的雨滴，多少渴望再出现奇迹，我的心不会冷，就让天笑我傻得可以。在雨中想起你，仿佛也哭倒在我的怀里，你永远也不会问，谁该珍惜，是谁最深爱你。 自己，你已经是人海中的。

而然的轻松，一路到夏天的尾声，无所谓的过于激动，我们有笑容，我们曾心动，不再是无动于衷。 距离思念就是原动力拉近你我